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今天咱们继续茶区系列的讲解，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哎，多杰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孙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咱们上一讲已经把咱们祖国的宝岛台湾啊，也作为一个重要的产区跟大家聊了一下。那多杰，咱今儿进入哪个茶区啊？ 哎呀，这个不好讲，因为我现在啊算了一下啊，没讲的还有很多，没讲还有很多，也不知道组织上给不给我这个机会啊。 真闹 啊，让我们都把它给讲全乎了啊。就我老抱着一种啊， 我代表组织批准了 啊、哦、我老抱着一种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的心态。 怎么着，你是查出自己体检有什么问题吗、 啊、 还是 怕组织呢回头就不让讲、啊、 组织长命百岁你就不要担心了、 啊、是咱都好，就是万一就是不让我讲了怎么办呀？ 啊 啊，所以我就总想捡着这个最精华的给大家讲，可其实呢，每回讲完了呢，还都觉得不尽兴，上回我们讲的这个我们的宝岛台湾，这个台湾茶区啊，可圈可点，很多朋友呢这些年去旅游啊都去，而且你看咱们在周二节目里啊，我还看好多人都问这个相关的问题，反正我看拿回来那茶叶呢都不怎么着，啊。因为他都是旅游去买的。 对，就讨厌你们这些专业人士 啊， 给人泼冷水。 不是的，就不建议您多看少买。 人家是当个玩意儿让你看看，你跟人说这不是东西。 啊，对，少喝啊，很多都是。他利用了咱们那个旅游的一个心理。所以我说这个多听听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咱这节目啊，多了解了解，您再下手也不迟。那是任何一个行业都交点学费不要紧的。但是呢他得边交学费边学呀。咱不能光交学费不学呀。 你得允许大家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哦，是 吧。 是啊，所以我从这角度讲的就是说我们孙涛老师啊就策划这个茶区的这个系列它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基本上每个茶区都是一个 旅游景区。 哎，基本上是。你比如说咱们让你旅游景区说，我今儿突然就想到，要么就说安徽。 哦。 你安徽它是旅游景区吧。哎，而且现在这些年弄得还不错。哎，孙涛老师这几年去没去 安徽 啊？ 没去过。 有几年没去过？ 我大学同宿舍是安徽合肥的。 哦，合肥是安徽的。 我也讲一口流利的安徽合肥话。 哦，是吗？合肥话什么味儿还真不知道。 合肥话就我看合肥。 哦、 安徽合肥。 哦、 他们有一个最经典的那个小笑话。 哦、 特别有意思。 啊、哦、你给谈一谈。 就是两，你看我一跟一个杨多杰在一块儿就好讲这个。说两个那个合肥的朋友早上起来那个住旅馆嘛，住旅馆住一个屋，要牵扯到早上起来这些洗脸的问题。他们光洗叫死。就是这个话最后咱们其实应该说是多姐你先洗，洗完我再洗。可他们一说你先死，死完我死。 哦、 就变成了你先死，死完我死。 这是个方言的问题。 哎，就是很有意思。 哎，这个安徽啊是这样。应该讲呢它是一个我认为很特殊的茶区。如果单从茶区的角度来讲是我认为比较特殊的。怎么叫比较特殊呢？叫历史悠久，高手林立。但到今天好像又不太重要。 哦， 你看今天火啊，轮四圈啊，你想不起来安徽啥去？ 还真是 啊，你就云南， 这咱们那个之前孙涛老师好听这个，他鼓动着我讲了好几期， 嗯 啊，不是一期啊，是讲了好几期。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听众朋友们欢迎，喜欢普洱茶， 嗯， 想了解相关的知识，那从一个侧面是不是证明了云南茶区是火热的？ 哎， 非常的火哈。 对，我你看你那天教了我好多以后，我前两天跟人吃饭， 又跟人谝去了， 啊、跟我那说普洱纯料茶，我这当当当当几句话。那你说有道理，我那是，我也能白学吗？我 是是是，这个但这得罪人啊，这可得罪人， 再没跟我吃过饭。 啊、你看，那这个，但你看你吃饭的时候也聊，那就证明那个云南茶这些年就是火， 哎，火火。 哎、咱们周边很多人在做， 嗯， 再比如说福建茶区， 福建人家一直火， 那就起码从改革开放以后，我认为就是一马当先的。 嗯对， 哎，就比较火热的茶区， 嗯， 人家还有接力棒似的呢。 对， 人家开始是调音， 嗯， 调音完了弄大红袍， 对， 大红袍完了以后弄金骏眉， 哎， 金骏眉又不行，弄福鼎白茶， 对， 啊，你看他老有接力棒，跟这省内还老传着， 对，明星不断， 哎， 是吧？ 他一直在他这个安徽都是有的， 嗯， 那你比如说再有一些这些年也是搞得比较的有声有色的啊，嗯，湖南， 嗯， 哎，湖南茶区。这不是湖南黑茶， 对， 也做的不错。哎，对啊，在北京也做活动， 嗯、 你看人家还走出来。前两天他们安化在这个，香港，还开了推介会， 嗯、哎， 啊，推介这个整个，但是他那个推介会是整个湖南省内的绿色食品的推介会， 嗯、 安化黑茶也代表也去。 这一年感觉人家声势造得很大， 哎、啊，对吧？ 是吧？ 也就感觉说火热吧， 啊、 起码说，哎， 嗯、 那当然呢，还比如说那浙江的就不提了， 嗯， 人家有一个千年老大哥是吧？嗯、哎，有龙井， 看着你们闹， 哎、 就那10%、20%，那折腾什么呀？是吧？60%没说话呢、 哎，他还一直是占据这个是吧？大哥的 江湖老大的地位， 哎，对了对了、 嗯，无人撼动、啊。 你看这我就数了，就数好几个省了，你还数不上这个。安徽省， 哎， 可是我刚才又讲了，安徽一个就是历史悠久， 嗯， 一个就是说高手林立。怎么叫高手林立呢？ 嗯、 就是名茶众多， 哎， 安徽名茶是很多的，所以这个是有意思的现象啊，非常有意思。咱就拿北京来说，因为咱们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嗯， 在咱北京出了名的老字号。今儿咱们讲就是张元吴一泰，这是比较有名气的。 对， 在当年来讲呢，因为我经常收藏一些，老的这种包装啊，老的这种外盒啊，他也知道有很多其他的字号，当年也有啊，也是很多家的。但是这里边基本上都写的叫什么呢？叫徽商社庄。 哦。 就是说我们这是徽商过来开的字号， 嗯， 头一句就给您讲明白了， 嗯 啊，包括咱们今天讲张元、 嗯、 他从头上呢他也是安徽人的字号， 哎， 当然后来有变化就是了， 嗯， 那其实就证明他是一个，尤其是在哪怕到了中国近现代还是很有活力的、 嗯、 还是很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茶区， 嗯， 徽帮的茶商也可以讲，就像如今的福建帮的茶商一样，在当时也是很活跃的，很有影响力。哎，那你看他这个就值得梳理了啊，我值得跟大家介绍，能聊的其实是很多的。但是咱们还是按这个，怎么讲呢？按这个顺序啊，咱们先聊这茶区历史吧。啊，咱们从历史开始聊起。安徽整个大伙儿印象中都知道。有一个印象就是说那就是出茶叶， 嗯， 而是出不错的茶叶， 出茶叶出商人， 哎哎哎、 嗯、 那这是相辅相成的，出茶叶必出商人， 嗯， 那茶叶不是自己闷家里吃的， 对， 哎，它是商品嘛， 嗯， 它从头上这个孙涛老师讲一句话就讲对了，就是说茶叶的一个基本属性，它是一个经济作物， 嗯， 那它跟粮食是不一样的，哎，它这东西就一定要一个向外推介的这么一个过程， 哎， 这没有自产自销的， 嗯， 自产自销说是自我生产自我销售， 嗯， 这个自产自销不是说自我生产自我消费，哎，对了，那不行，对不对？ 嗯、 你说咱家种这二亩地，或者说咱就三分自留地， 对， 咱弄点这蔬菜水果，这是自产自销， 嗯， 那叫自我生产自我消化， 嗯， 茶叶没有这个， 嗯， 茶叶永远是自我生产往外消化， 对， 所以您到茶区，其实您看人家喝那茶，跟您真正。 买到当地那个茶的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人家那个是好一点的、 嗯、 就得卖出去、 嗯、 就把那个不太容易产生经济价值的自己喝 哦，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茶区的茶、 哎、是这么说吗？他们那个好多人都是说好的是自己留下的， 嗯， 不是特别好的卖出去。 你觉得这可能吗？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因为人家那个是好一点的、 嗯、 就得卖出去， 嗯， 就把那个不太容易产生经济价值的自己喝 哦。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茶区的茶、 哎、是这么说吗？他们那个好多人都是说好的是自己留下的， 嗯， 不是特别好的卖出去。 你觉得这可能吗？这不可能。嗯、 对，我后来觉得怎么说吧，它都有一点道理 啊。 就比如说啊，那个咱们觉得做一道菜，或者说有点什么好吃的东西，那我肯定先紧着家里头人，对吧？ 嗯、 多杰跟我关系最好，这宰一只鸡大腿我给多杰，因为大腿大家觉得好，对吧？其他的我两个分出去了。是吧，最后鸡骨架喂谁了，是吧，这些我觉得这是一个道理啊，就是人家就是茶农，我呢第一手嘛，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最好那点我先留着自己品尝品尝， 嗯， 我觉得这么说也合理，那像多杰那么说呢、 嗯、 也合理，最好的那个最能换钱，那剩了这些那个边边角角的没人要的那些，那也卖不了什么钱，我自己喝了也合理。他到底怎么？反正人家跟我说这两个，我觉得分析都有道理。 你这么想这问题吧，你就想啊，咱从以前都读过这个诗，就讲这个， 嗯、 又说这卖炭翁是吧、 嗯？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 哦， 但你要是你就应该自己先点一煤球啊。我说最简单的道理了吧？你先今儿暖和去再说呀。那不行，那不行。这个家里就指着这个，还换柴换米，还要修房，还要抓药。它是个经济作物，它必须给我先变成钱。 嗯， 您说的那个好茶自己喝，它是一个享受层级的。 嗯， 那所以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讲，尤其在当年的劳动人民来讲，达不到这个成绩。那应该讲温饱问题还解决不了呢。而且您要知道，种茶的、制茶的有很多。 嗯。 在当时啊，我说的这是民国之前了，那就是说唐宋元明清这时候吧、 嗯、 尤其是明清之后，他本身自己的田就不足、 哦、 那为什么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在明清，你看很多历史事件都跟这事儿是有关系的，他要种良田，就是种粮食起码能自己吃、 哦、 你比如说那不行，那我可以种别的买粮食， 嗯， 种别的先换钱再买粮食、 嗯、 首先来讲那个东西种得好种不好，那个东西种好种不好以后，它的经济价值今儿的行情高低，再有就是说我把它换回钱来以后，在今年粮食这个行情价格高低 哦， 这好几道手， 不可控因素太多， 不可控性是非常强的、 哦、 所以为什么咱们这很多农民朋友在当时，我说的就是、 嗯、 对旧社会啊，就是在以前的封建社会，种粮的积极性是高的，种其他经济作物的积极性就不那么的高呢？ 哦， 它有这原因，就是这起码我把牢啊， 嗯， 这个我起码的度过荒年是没有问题。您说我这今儿种橘子，咱们能天天坐家吃橘子，那胃受不了、 啊、 那您说今年这粮食都不够吃，谁又买橘子呢？ 哦， 对吧？那橘子价格必定下降，橘子价格一下降，我拿这个钱再买高价粮，我又换不回来。 嗯， 我里外里不合适，这就是问题。 哦。那你说那个合理？ 哎，你得听我聊的，这东西叫合理， 合理，合理、啊。 哎，所以说在当时来讲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茶区啊，他自己是不能够完全，或者说他一定不能够把这个茶叶都消费掉的。 嗯， 要把它卖出去。像您刚才讲到这个徽商的问题，那没错，这应该讲徽商是整个中国。尤其是近代，哎，那非常耀眼的一支了，一个是晋商， 一个是徽商，哎，就这两支， 哎，那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尤其后边咱们待会讲。那说到这整个茶区的历史， 就是说安徽茶区这个历史很久，它这个传播的路线，我原来跟大伙儿在节目里啊聊过，就我说中国茶叶传播路线，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是不是连着听了还记得住记不住，我给您再说说啊。 嗯， 因为还每回都有新听的这朋友说，这怎么还聊茶呢？哎，咱们聊一会儿，这其实聊好几年了，啊，但可不聊好几年了。 是， 哎，但是有一些时候遇到一些关键的节点，我会再强调一下，因为我们总有新朋友进来，咱要是老听众呢，您就跟着听一下。 嗯， 这中国茶叶的传播路线是起自西南。茶者南方之家木也，这个是没错的。就是说在中国的西南，搁在今天省份划分上，云贵川这个地区那是茶叶起源地。怎么往出传播呢？不光是顺长江，它第一古道是从四川奔了陕西。 嗯， 那就是说由于秦帝国当时还是个秦王朝，七国七雄之一呢，他打到了蜀地，把这个茶叶带出去，从蜀地到了秦地，那就是说从四川到就是陕西吧。 嗯， 打陕西呢，它就有个地理限制的问题了。 嗯， 你还可以往西传吗？传不过去了。 嗯， 再过西边河西走廊了。 嗯， 啊，那个东西就种不了茶叶了，它没有办法。往北行不行呢？往北基本上也就不行了。 嗯， 往北咱们今儿说再出陕西，您奔内蒙了。 嗯， 走西口就那么出去了。 嗯， 那也不行了。打怎么出去呢？那这么一算，只能奔东走。 对， 所以从陕西折向就奔了东南。 嗯， 怎么走呢？先进河南，先进到河南。所以河南您别看它这个长江以北，但是它种茶制茶历史可非常的悠久。 嗯， 这个以后要讲到河南茶区的时候咱们再聊。 嗯， 先到河南，打河南出去就可进入了安徽，到了皖西，安徽是皖啊，在安徽的西部它就与河南接近了。哎，这个地儿都说话，你听着 像河南。 哎，对，像 菜也像， 也像河南话。 对， 好吃个羊汤什么的。 嗯， 啊，那地儿有点好吃羊汤泡馍一类东西。 嗯， 哎， 嗯， 它跟整个的这个，你要讲到徽州文化， 对，哎， 那那是 完 全的 不一样。 一样 嗯， 哎，所以说这个茶叶当时是这么进去的，先打着这个陕西，进了河南，就我说都是现在省份了啊，打河南进了皖西地区，那这个是非常早的。那什么时候就有了关于它非常明确的记载了呢？起码我们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安徽地区产茶的记载就已经很多了。啊，这个您在这个茶经上可以看得到。而且当时这安徽地区的三国两晋，咱就说这三国大伙儿最熟了。三国是吴、蜀，还有一个 魏。 那这哪国有关于饮茶的记载呢？就是吴国。 嗯， 吴国有。讲一故事叫吴国的最后一个皇帝啊，就末帝孙皓。这个人很昏，也很浑。怎么讲呢？很昏是他好喝酒，很浑呢是这个人要虐待大臣，对大臣不好。他不尊重大臣。他的想法很简单，原来我跟大伙聊过，这个孙皓，您在刚见上茶有这个人啊，这个吴国最后亡就亡在他身上，他老觉得这大臣憋着害他。他不打哪儿就听见这么一句话叫酒后吐真言。 嗯， 所以他最大的一个活动，一个政治活动， 就是把大臣灌醉了， 组织大伙喝酒啊，不醉而不归。 嗯， 他觉得醉了你许就能冒出这么一句半句了，对我不利的这话嘛。 嗯， 要没有咱就回去，有咱就再处理。 嗯， 你看你说他这人是不是又昏又浑？ 对， 那这里边就有一个大臣叫韦耀，这个韦耀呢跟他是很近的，跟孙皓关系是很近的。 嗯， 孙皓很器重这个人，觉得他不会对我不利。但是呢，这个韦耀也是个大官，每回组织这种大型的宴会、这种酒会的时候呢，他要列席参与。人家都喝酒，他不喝酒，这事有点过不去。但是他不必要每回都喝得烂醉啊。孙皓就很心疼他吧，或者说很体谅他，叫密赐茶喘，密赐茶喘，偷偷的以茶换酒。 哦， 说你来这，别喝这个，你多喝这没问题，上趟厕所都下去了。 啊， 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是当时《三国志》里边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合着结婚的时候，他们把那个酒瓶敬酒的时候都换了，换成水都是跟这儿。 这都打两千年前就学过来了，好不小两千年了，你算算。那么这个故事我给您讲完了以后，咱们引出来一个成语叫。以茶代酒，打这儿来。以茶代酒是打这儿来。但是您说那茶是哪儿来的呢？我跟您说那茶是安徽茶。哎，因为当时整个的今天的安徽地区是在吴国的控制范围之内。是在吴国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还是一个

当然后来我们又讲到，你比如说到唐代，唐代又讲一句话，又是古诗， 嗯， 白居易的， 嗯， 还是白居易的啊，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 哦， 这浮梁在哪儿呢？ 那景德镇吗？ 对了，但是这景德镇挨着哪儿呢？景德镇这茶叶打哪儿出来呢？ 哦， 打安徽出来的 啊。 您画地图就看得见，安徽跟江西离着是很近的。 嗯， 当年的婺源，今天的婺源是江西非常重要的旅游地区， 属黄菊， 那地儿也归安徽。 嗯， 当时可也归安徽，那是后来行政划分再划过去的。 嗯， 所以您就知道这就连上片了。今天咱们这个行政划分呢，有一些变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呢，好理解起来就有一点偏差， 嗯， 因为咱这脑子里装的是今 日的现在的行政划分。 对了，因为您一出门，嗯，您不管您旅游还是您出差，您想的事儿都是这么想的。 对， 但是您一看书的时候，一看这地名我认识， 嗯， 但其实这行政规划它归属的那位置， 对， 它经常有变化。 对， 又说到张家口的问题了， 察哈尔。察哈尔省的省会， 对对， 是不是？ 这个我每回他不说，我都替孙老师说一下 啊。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延庆，是不是？ 啊，对， 啊， 原来都是我们张家口的， 啊。对对对，这个不是瞎说， 啊， 这个咱到档案馆都能查得到。 1950年左右才给划到北京， 哎， 是吧， 哎哎？对，没错。 嗯， 来，我给您举的例子，这都是咱眼巴前的例子。我想跟您说的就是说，它这行政规划它经常变动。 对， 哎，您理解历史事件的时候呢，您考虑到这么一层就可以了。 嗯， 哎，我刚才举这说前月浮梁买茶去，那这个例子也就告诉您，到唐代的时候，这个地儿都很兴盛的。 嗯， 那到《茶经》里边看，哎，大家知道我是研究这个《茶经》啊，《茶经》里边看，它单有一章叫《八支出》，列举天下茶叶出产之地。那么这里边，你像。讲到像宣州，就是今天说宣城， 嗯， 池州，这都是当时唐代数得出名的种好茶出好茶的地儿，画的今天那行政版图那范围，你拿俩重叠着往一块一看，都在就是安徽这范围之内。 嗯， 哎，这非常出名茶的地方啊，非常出名茶。那您看说安徽呢有什么名茶呢？那名茶种类就非常多了，咱们转回来啊。 嗯， 那会儿说一个叫在明代的时候就有两款，一个叫休宁松萝， 哦， 一个叫休宁松萝，这听着陌生了， 没听过， 哎，对， 真没听过， 哎，叫休宁松萝茶。这您要看所有的明代人写的茶书里边，没有不推这茶的。 嗯， 当时跟龙井的名气不相上下。 哎呦， 啊，当然龙井那会儿也起势了，就也有名了， 嗯， 啊，也成名了，休宁松萝也成名了。休宁是个地名，休宁这地儿在哪儿呢？离得黄山很近，您今天如果坐动车去黄山，动车站下来，您说我想上黄山景区里边走，您得上高速。 嗯， 那高速那入口那就叫休宁入口。 哦， 啊，那就在啊黄山的那个景区边上的，现在还有这个地名，原来有休宁县，现在可能是划成区了，因为它这个城市化程度很高了嘛。哎，就也产在这旮旯地儿，这茶叫松萝茶，松呢是松树的松。萝呢是哪个萝呢？这怎么举的？这草字头一个姓罗的罗， 哦， 藤萝的萝， 哦， 啊，就是这么个萝，叫休宁松萝茶，绿茶。 嗯， 是绿茶，因为知道明代以后，尤其是炒青绿茶就非常的流行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看出这个 安徽 有这个得天独厚之处了啊，因为在蒸青时代有它，炒青时代还有它，休宁松萝，还有一个茶叫大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 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那会儿你看你听那个老人说咱们喝点什么茶呀、啊、叫毛尖雨前铁叶大方啊，还说这茶呢，到我小时候还讲这个，其实那会儿都不怎么卖大方茶了、 哦、 但是人家个刻板印象里还有这个东西、哦、那都是安徽茶叶、 嗯、 当然了到今天为止您能知道的安徽茶那第一个首推的叫黄山毛峰茶、 哦、对 啊，这是第一位的吧、 嗯、 我刚才跟你讲历史悠久是一条，第二个就是高手林立，你听啊，黄山毛峰、 嗯， 六安瓜片， 对， 这都是人家六安瓜片，有年六安瓜片。我问过当地人，他怎么念都有， 嗯、 我就念六安啊。 嗯、 您就多理解。您说您跟您的念的习惯不一样，您知道是这个就行了。 嗯、 黄山毛峰，六安瓜片， 嗯， 太平猴魁， 嗯， 啊，这都是就在那个第一梯队里边重要的 一线明星，这属于 哎，对 是吧？ 对了，按现话啊， 嗯、 这都得算。一线吧、 嗯、 这都得算一线明星、 嗯、 何况这里边还有什么，还有重要的红茶， 嗯， 祁门红茶， 嗯， 也在一线上、啊、 也在一线、 哎、那也在一线上， 一线 哎，所以说不是我说啊、 嗯、 你不服不行，人家茶具里有好茶、 嗯、对， 还有黑茶， 嗯， 哎，很多人都不知道安徽茶黑茶，安徽茶、 嗯、 叫六安蓝茶， 嗯， 六安蓝茶装在一小篮里，那篮比那字典还小的， 嗯， 比字典小一圈，是个椭圆形的、 哦、 鸭蛋圆的这么一个、 哦、 一个篮， 跟个馒头那么大， 哎， 食堂卖的馒头不就那么大吗？ 跟个小肉笼那么大、 哦 哎、跟个小肉笼那么大，这好、 啊、 不对弯的那种啊、 嗯、 小个的肉笼、 嗯、 大概就那么大个，那个、小竹篮编的，竹篮里边掐这个竹篾，把这个竹篾都塞在底下、 嗯、 把茶搁在上面，它是一种紧压茶，也是要压在这个篮子里边的、 嗯、 这个茶在当时是很出名的，有机会给您讲， 嗯， 红楼梦里边就出现过这茶啊、 嗯、 很有名气的茶，而且六安茶有名气到什么程度呢？说起来就假啊，说起来就假。您得看几本书， 嗯， 啊，您比如说《红楼梦》是一本 啊，对， 《金瓶梅》是一本， 嗯， 啊，别乐啊，《金瓶梅》也是好书啊， 对， 这是研究咱们明代饮食文化生活重要的一本， 非常写实。 哎，嗯、哎明代市井文化饮食生活看《金瓶梅》， 对， 清代饮食文化生活看《红楼梦》， 嗯。 就是它是讲细节的， 对， 是讲的很细致的啊、 嗯、 那这两套书您在里边翻，我就不给您一个一个回目的举例子了，您在里边翻，写的最多的压倒性众多的喝什么茶呀，就是喝六安茶， 嗯， 您可别忘了这两本书都是写富人生活的、 哎、 啊，金瓶梅写的是一的财主， 嗯 啊，咱北京话的叫的财主哈、 嗯， 就是大财主， 暴发户， 哎，暴发户，哎，发户， 专门靠娶老婆结婚、 哎， 然后女方财产多。 对了，这西门庆， 嗯 啊，再跟那个《水浒》的西门庆不完全一样啊， 嗯、 有机会您看。清代那就不用说了， 嗯、 是吧？那是荣宁二， 女方财产多。 对了，这西门庆， 嗯 啊，再跟那个《水浒》的西门庆不完全一样啊， 嗯、 有机会您看。清代那就不用说了、 嗯、 是吧，那是荣宁二府， 对， 那就更厉害了。这两个大家族算是大家族的富人喝什么茶，都喝六安茶。 嗯。 这有意思啊， 嗯， 这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六安茶明代人写过叫性酷烈。 嗯。 口重。 哦。 按咱们今儿北京话说杀口。 啊、哦。是65度二过头的感觉、 哎、对，反正是口味啊相对来讲要重一点。 嗯， 那有的人就问了，说那杨老师您说这不对呀、啊、说我们都知道那打明代开始龙井就很有名气了啊，龙井就有名，那为什么那个荣宁二府他不喝龙井茶呢？ 嗯， 为什么那个西门庆他们家那大官人他们家那么有钱， 嗯， 做生意挣那么多钱的地儿，他怎么不喝龙井茶，怎么喝六安茶呢？ 嗯， 这就是有意思的现象， 嗯， 聊起来给您讲讲啊。首先来讲，这就代表了一种审美的不同，审美的不同。龙井是以什么呢？以清幽淡雅为主体的。 哦， 很多人都跟我聊过这问题， 嗯， 说您看，我说的是外府的朋友啊、 嗯， 大家都知道我是北京人，有时候您北京人就好喝茉莉花，我说对了， 嗯、 我们好喝点花茶、 嗯、 啊，尤其是打以前来说，像我们老一辈还得喝那小叶花茶， 嗯， 小叶花茶比那个芽子呢还煞口， 嗯， 还煞口，说好喝花茶，说这花茶不行啊，这不上讲究啊， 我说那应该呢，哎，他说那应该喝点龙井啊，碧螺春呢，这上讲究。 嗯， 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里边，好像有一种感觉叫做淡口的是高级的，啊，重口的不那么高级，就是好像觉得这个炸酱面呀，总是不如。 就是一个审美的变化嘛，对吧？从繁复到简单嘛，这肯定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繁复的变化。 嗯、 你想啊，我觉得炸酱面也挺繁复，就是说它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认定，它比如认定轻口味的， 嗯， 吃本味的， 嗯， 它比较高档， 嗯 啊，吃重味的，吃料味的，它就不如那高档。 嗯， 当然这个东西就会引起争议，咱们在网上也看很多帖子， 对对对， 讲起这个问题来。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就还是咱们老讲这话，当然是适口为真了。 嗯， 这个东西本身之间 没有好坏。 哎， 嗯， 这是咱们的分别心。你认为它好，你认为它高档，你认为它坏，你认为它不高档，不就是这么点事吗？ 嗯、 其实，所以在我心中，很多人都问过我说：“杨老师，您喝这么多茶了，还您搞这工作的，您还喝花茶吗？”我也喝花茶。 嗯， 我们不觉得这花茶就不高级，不是。我只是在节目里也多次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提过这事儿。我说我为什么这么玩命给您讲茶，我是觉得中国的茶种类太多，您不试试可惜了。 哎， 那一千多种您老抱着花茶一样喝，这玩意儿的没意思、 嗯、 咱们多尝试，这是中国茶的一个特性，就是丰富性，您多尝试体会不同的乐趣，不同的口感，这里边没有人给您人为的分出高低贵贱来，不是这么分的。 嗯， 也没人能说咱们北京的茉莉花茶就不上讲究。 嗯， 谁这么说我跟 谁 急，谁 也不敢这么说。 哎， 不光北京、 哎、 河北基本都喝。 对，你得出了河北界你再这么说话、啊、 真是。 我举这例子是什么例子，就是说只是讲有个差异性。 哎哎， 这差异性，那么落实回咱们说这问题，刚才讲了六安，六安是安徽的地名，出这茶叫六安茶、 嗯、 当年出六安蓝茶仙儿，还有六安瓜片， 对 啊，都在这地儿。好，为什么六安茶在明代这么一本叫做金瓶梅的，清代这么一本叫做红楼梦的，这两本书里描写富人生活，两本书里边都出现呢？ 嗯， 就这两本书描写都是北方富人生活。 对， 就这一原因。这要是一个杭州富人就不这么写了。 对， 那西门庆是哪人呢？山东人。 嗯， 那靠运河发家的正经山东人。 嗯， 那曹雪芹他们家是哪人？说那他们江南织造，他们是江南织造。 后来落到北京了。 哎，他主要他也是打北京出去的呀。 嗯， 他是正经的京城出去的奇人吗？ 嗯， 这事儿找杨元老师给你讲，讲的比我清楚的多。他单够一节 啊， 但我就告诉您，那他是他算老北京啊，那正经老北京了。 对、嗯， 上外边外放当官。 嗯、 后来您看，到曹雪芹晚不还回来了吗？ 嗯、 也回到北京，就是说，典型的身上还是有北方人生活的气息。 哎、 北方人当时是喜欢什么茶？就喜欢六安茶。 嗯， 南方人喜欢什么茶呢？ 嗯、 以龙井为尊，江南整个江浙两省的文坛， 嗯， 就是推龙井。 哎， 这为什么龙井后来这么火？有这原因， 嗯、 他们就玩命推这龙井。 对， 但是像北方的这个西门庆这儿的土财主， 嗯， 还有像曹家这儿的官府老爷家， 嗯， 不买账， 嗯， 喝不起吗？都喝得起。 对。 不爱喝， 嗯， 他就爱喝这六安茶。 对， 哎，这个是有意思的地方啊， 就是南北方嘛，各说各的好，对吧？ 对， 你看多杰老师老说陆羽说茶经，陆羽当年说邢窑越窑也是这个意思嘛，说一个这个好那个不好，说我这是雪他那就是冰，我这比他就强。其实你要按咱们从瓷器的角度来说，各有千秋，两个都非常棒，而且都是谁也不能说谁比就谁，质量上就高多少，就因为人家陆羽自己是南方人，所以人家就说我南方的东西好，比你北方的好，这个咱们到现在也都能理解，对吧？嗯， 他是这种不要有分别心的讲法嘛，对吧、 嗯、 咱们喝茶也是一样、 嗯、 这是刚才我想到六安这个茶区啊，我突然又想起来给您又聊上这么几句、 嗯、 因为现在啊整个安徽茶区都不那么火，你就更没人提给你说这个六安茶了、 嗯、 说的就更少啊，各说的就更少。那说现在还能有吗？六安瓜片是有，六安蓝茶呢也恢复了，前些年有一度断绝、 嗯、 有一度断绝，后来又恢复起来了，那这是后话，咱们再单说。您看这个茶的种类，当然还有黄茶了、 嗯、 啊，黄茶也有是吧，咱们这个整个除白茶以外占全了， 嗯 啊，没有乌龙茶，没有白茶， 嗯 啊，没有乌龙茶，没有白茶， 嗯， 红绿 黑黄 哎 都有， 嗯， 那你说安徽茶区不能讲不丰富， 嗯 啊，不能讲不热闹。那这里边呢咱们都说呀又来不及，你说就这节目就是这个它有时间的这个限制， 嗯， 咱们得宅着给您说，就是说这安徽的茶区啊，讲安徽的茶。安徽茶区啊今年我可没去，我去年去没去 ,16、17都去了啊，也都去，今年没去，今年没到安徽去。不能算了解吧，但是也常去的地方，因为他那个做茶离不开这地方。 嗯， 说安徽茶您给你讲两个，我讲两个不太知这少见的吧。毛峰咱就不说了啊，咱讲一个绿的，得讲一红的，来讲一红的。一个是猴魁吧，啊，讲这猴魁，一个讲这个祁门红，祁门红茶，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嗯， 说这猴魁怎么想起讲猴魁来了呢？得说这事儿有几个月呀，俩仨月之前，咱北京在展览馆那开茶博会。 嗯， 我妈呢没去过茶博会。 哦， 啊，我们老太太呀想上茶博会瞧瞧去。 嗯， 参观学习嘛， 看看你的同行都长什么样。 哎哎哎，瞧瞧现在这茶怎么样。 嗯， 我说好啊，我们俩就也没打招呼，哎，也没打招呼，也没找谁说，这该怎么进怎么进，我们在门口扫码领两张票，我们就进去了。哎，不要打招呼，怪麻烦的。我说咱转一圈咱就走，哪那么过去。转转转，他有安徽厅，安徽单有一厅，就是有现在有福建厅啊安徽厅啊，就是不同的茶嘛，安徽厅。安徽厅就卖这个猴魁的， 嗯， 猴魁的，这猴魁这茶呀，大家伙可能还都有点了解， 嗯， 在当时来讲是很高档的哈，前几年是非常高级的，首先来讲呢，个别另样，怎么叫个别另样呢？长得不一样， 嗯， 人家那茶呢，按北京的咱这俗话说呢，啊，我们那北京老大哥的话说，这是球的， 嗯， 那是片儿的， 嗯， 啊，那是块儿的， 嗯， 啊，对，那这个。猴魁呢？猴魁是个棍儿的，它是个大长条，有多长呢？就跟我手里拿这管笔差不多长吧，得有这么长。哎，就咱们说，基本上一杆签字笔这长度吧，是猴魁那长度。说怎么变那么长的？一会儿我告诉你啊，有它有工艺，它有一个工艺可以让它变长。好，那么这个茶叶呢，就非常的特别。它以前来讲呢，卖法都是一样的，是包， 嗯。 包这个枕头包打起来，他把这茶叶护住了就可以了，后来就装袋。 嗯， 这二年呢有新卖法，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安徽茶区。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和大家聊。 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安徽茶区。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杨多杰老师介绍了太平猴魁这两年在营销方面又有了一个新的玩法，那到底这个玩法是什么呢？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 这二年呢，装什么你能想到吗？ 棒棒糖是吧？塑料纸， 装试管， 叫试管， 找一试管，把茶叶塞进去，上面搁一帽一盖上， 夜夜都有新想法啊！这是， 哎，你们这个主持人啊，在节目里不要说方言啊，这个一高兴怎么家乡话要出来了？ 我们张家口说的是普通话，啊， 对对对，他这个。他特逗，他装在一个试管里，那试管里憨点儿，他那个片儿还挺那个，挺有宽度，塞进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个便携式的，一次是一冲， 一个试管就泡一回， 对，您带着试管出门就行了，您知道吧？您这掏出来不知道，以为您要吃药呢， 是个化学老师。 在发明这是不是个化学专家咱不知道啊，反正挺有意思的。完了以后怎么展示呢？展示的东西也现成，有试管架呀，要我瞧就是一试管架啊，哗摆一排啊，摆一排 啊， 这个就很吸引眼球了。 对，那当然了 啊，这我们老太太就看见了，说哟，这还有卖药的呢。这过去一看，认识啊，这家里有这啥，这叫猴魁啊，说是，对，我是猴魁，就看了价钱。还是不低的， 一个试管多少钱啊？他得卖， 他可能七八个试管，那也就才七八泡茶，是个四位数。 哎呦， 是个四位数， 我的天，那真是不便宜。 那比 主要是试管贵还是茶贵？你告诉我， 比一般的药贵啊，挺贵的哈啊。但是也就是说，猴魁的价格呢，一直还是比较高的，是比较高的。啊，为什么这么高呢？您别着急啊，我慢慢给您说。这个里边它各种原因都有，一会儿咱们分析这猴魁这价格啊。反正这二年它也是搞营销嘛，也是搞一种变相的营销，一种噱头。 你要说人这试管，反正我是没想到，但是挺棒的。 哎， 咱实话实说， 我告诉你， 想法很棒。 要不我有时候得去趟茶博会，是不是？ 那 也了解了解这新思路、新想法，是不是？这开眼界。 但是他那试管，咱多聊一句。它试管是除了便携以后喝的时候没有别的用途，它就是一个容器， 它肯定是不太好。咱们如果单说这事儿，肯定是不太好，因为它是透明的 啊，不避光，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它这种叫细嫩绿茶，最好都是避光。这我跟在这儿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咱们也说这问题。家里有茶叶装好了，有那听众朋友好归着，他弄点这茶叶，弄点这茶叶，他说我们这儿盒子，我们都给他搁起来。盒子不是好盒子，盒子什么盒子呢？盒子是乐扣盒子。 哦， 那盒子哪儿都好， 半透明， 对，它是半透明的，那就不行了。有人说那不是，我这不是那乐扣盒子，我们是在那个家居市场买的。我一看呢，什么呢？玻璃瓶子。 哦， 那玻璃瓶子，您看那电视上演挺好，那比如装点， 都装点豆，装点米， 装点米，装点豆。搁在桌子上给孩子装个糖果， 对， 这都行，是吧？那不是装茶叶的玩意儿，为什么呢？它不避光。 哦， 茶叶保存必须注意三要素，就叫做避光、防潮，还有一个防异味。这三点是都不行。三者谁重要？没有谁重要，三分三都重要啊。那么你看它那个试管好是很好，那么显然它是不避光的，那如果这是黑茶呢？也还就无关紧要吧，它比较的粗老啊，或者说它比较的皮实。它是绿茶，它是绿茶肯定是不行的。那偶尔一下可能还可以，您还得给它搁在一盒子里，也很捣乱。你要真给它搁在试管架上呢， 那人家要换一个别的颜色的试管，就是深棕色的试管。 哎，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是。 对吧？ 就是说，你是不是还是要量身打造为这个茶的品性，再进行深度开发？ 对， 这个就是问题。就是说，今天很多给这个茶搞包装、搞设计的，这不是批评啊， 不懂茶嘛？ 对了，他是很懂设计的。那都是专业领域，那咱们也得叫老师。那您是设计老师？您和我们那茶隔着行业。您这里边还对这茶性不够了解。 对， 他考虑的是便于传播呀。视觉冲击呀，等等吧。他没有考虑这茶为本位。 嗯， 这东西是不是对茶好？他没想到，我认为这叫本末倒置了。啊，这是我的一点思考啊。这刚才咱们跟这孙涛老师，我们关系好，聊起这个关于这个试管的问题，他又感兴趣。 对，这个有意思，我都想买一个 啊。我就想起了，我就说一个，有意思吧？ 有意思，有意思。 哎，真的，但是他有咱那个优点啊，咱得提倡，因为这个头回最大的一个问题，卖头回的也经常跟我说，就是破损率很高。 嗯， 那会折断， 不好拿。 不好拿，不好运。 嗯， 您知道这个这是上周二还是上上周二？有一个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我周二不是直播吗？ 嗯， 发那个互动平台给咱们聊天说这个，他说那杨老师那茶为什么是球的？ 嗯， 我告诉你，球最简单就是它好运。 对， 球可就不容易破了。 嗯， 是不是？你要不搓它，它可不破。 对， 片儿的就不行。 嗯。 是吧？ 一挤， 哎，它就会，它就破嘛，它就碎嘛。所以为什么锦球型啊？它往这个角度发展，要乌龙茶到闽南的时候都要锦球，道理就在这儿。它一方面便于运输，我说的是节省体积，但关键是它能够省掉这部分。 嗯， 所以说头回的重要问题就在这儿，它是个花架子，它本身就不好存。 嗯、 那它用这试管呢，总是好存一些了嘛，那就它这试管碰它这个茶不碰，这是好的地方。那美中不足，它是个透明的，这是不行的啊。 颜色需要改进一下。 哎，对，哎，我怎么说这试管说这么半天哈？ 不过我觉得这起码吸引年轻人眼球 啊，是就剩吸引眼球了， 对吧？ 但咱们真正我一说这，咱听众朋友们都呼应我，咱真正喝茶的人还不在乎这个， 嗯， 咱看的是茶叶，对不对？咱不在乎这些东西了啊。 嗯， 说回到猴魁。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嗯， 猴魁这个茶是个名茶，但历史不是太久。 嗯， 什么时候才有的呢？大概就到了1900年前后了。 嗯。 那就很晚了、 哦、 啊，那就很晚了， 100年 啊，也就是百十年的、 哦、 百十年的意思吧，大概只有100年的。 那在这里头就算小兄弟了呗， 算 定，嗯， 算他在整个安徽茶区里边都算小的， 嗯 啊，他不要说在放到整个这个全国的范围之内的，那你说武夷岩茶，那武夷岩茶、 嗯、 武夷做乌龙，起码就明末清初就错了， 嗯， 是吧？那你要说龙井。龙井历史也很久了， 嗯， 龙井这个地儿是老茶区啊， 嗯， 咱就不列举了，云南普洱这都不说了， 嗯， 历史上这个猴魁比较晚，1900年前后才出现，原因呢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我跟你讲啊，这是我的分析，他说那么六条都不重要，重要的一点跟那试管差不了太多。 那试管差不了太多的意思是 它是一种噱头 哦， 它是一种异形茶， 嗯， 他做这种异形茶还是个噱头问题。 哦，没有太实际的作用。 意义不是特别，就是这个东西的形状做成一个跟签字笔这么长的一个长条形的条索、 嗯、 这件事儿和喝有多大关系呢？没什么太大关系。 对，因为我没喝过这茶、 嗯、 你问了。 他给我画道，给他给我画道。 特别露怯的这个问题。 啊， 就是它这么长一根儿，那拿什么泡？ 哎， 刚才就想了这个问题。 现在主要 撅不撅？ 不撅，不撅，不撅， 不撅。 撅了就是粉丝， 跟煮意大利面似的，先这一头搁一下软了，然后渐渐就下去了，是这意思吗？ 哎，对，反正不能撅啊，撅的是粉丝，别露怯啊，真是粉丝才撅呢，真是是这样的啊。咱们一点一点说啊， 嗯、 这茶本身呢，用的品种就是猴魁的品种，叫柿大种， 嗯， 基本上都用柿大种。柿子的柿， 嗯， 柿子树那是、 嗯、 柿大种，你听这名就知道，这个茶树的叶子大， 哦、 确实比较大。 嗯、 猴魁现在也有用群体种，其他的有少，柿大种还是占大多数，80%吧，基本都是用柿大种的茶树、 嗯。 他用这品种的茶树做这茶叶呢，首先他有一点，他不嫩采，不嫩采， 嗯， 贸易什么也是打小了往大了涨啊，它再大的叶片不也打小了涨吗？你要都讲究这么拆下来呢也行，它不，它就是要相对成熟的采法，这个相对就剑走偏锋。 嗯， 因为其他的茶都是采嫩采的，其他茶基本都是嫩采的，只有它不做这。安徽茶，我跟你说，在安徽做茶不容易。 嗯， 因为哪哪都是茶。 嗯， 质量都不错 哦， 你想冒头可难了呢。 嗯， 所以安徽茶竟是这个别另样的 哦，跟四川开饭馆似的，是吧？跟在成都开饭店一样，是吧？ 反正你要没两手，觉得你镇不住。 嗯， 我为什么讲这个？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我今儿不能多提，但是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可以给您讲两句。刚才我说太平猴魁是个异种，对吧？ 嗯、 是个异型茶。 嗯， 这么高，六安瓜片也是。 嗯， 六安瓜片是单片茶。 嗯。 中国就没有一种茶是单拿一片叶子做的，只有六安瓜片。 嗯， 咱们采是一芽一叶。 嗯， 是吧？一芽两叶，甚至有一芽三叶。 对， 那龙井也是这么采。 嗯， 啊，白茶也是这么采，乌龙也是这么采，它就是或大或小，茶树品种不一样吧？ 嗯， 那不是，六安瓜片采单叶茶，拿一片叶子一片叶子掰下来做茶，它做完了以后也是一片叶子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它那形跟别人也不一样。比如说像葵花籽儿，像什么都南瓜籽儿，甭管像什么吧，像瓜片儿、 嗯、 啊，就叫这名字、 嗯。 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可也是有噱头的。您知道，尤其是后期在安徽，你想起势的这茶叶 越来越难啊、哦。 打明代这地儿就休宁松柏了， 嗯， 就铁日大方了， 嗯， 就是的哥了， 嗯， 你这些小兄弟啊，打清末才想起家的这些，你想中规中矩的做、 嗯， 你做得过人家吗？ 哦、 做不过人家。 嗯， 所以茶商啊有一些办法。 嗯， 茶商总要想一些个别另样的做法。哎，你用鸡翅根啊，我就用鸡翅中。是吧？你用鸡翅中啊，我把鸡翅中骨都给你剥下去。 这个茶园新添一奇葩啊，得走这个路线是吧？ 啊，对对对，这挺可乐的这个啊、 嗯。 这个，所以我跟您讲这个太平猴魁的思路，就是说，您是不是您就自己想这问题？您。 嗯， 逛这一圈茶城下来，您是很容易记住猴魁的。 哎， 那长得不一样吗？ 嗯， 那西安的茶叶长得可都差不多。 嗯， 我们有个学生啊，我的一个学生学绘画，他上大学读绘画了。 嗯， 他就跟我说：“老师，这天地也没有比茶叶更难画的了。” 嗯， 为什么呢？都长一模样。 嗯， 哎，我说这孩子说的有道理哈，确有一定的道理。有多大区别呢？这点茶叶上， 嗯， 没有太大的区别。尤其那炒青绿茶长都一模样， 只是。 哎，就是没有比茶叶更难画的。那蔬菜水果这素描都好画， 嗯， 是不是？茄子是茄子样啊，西红柿是西红柿样，它长得不一样。 对， 那茶叶撒一把搁这儿，那看都一模样。 还真是。 哎，他这句话启发了我， 嗯， 把这有道理这话说的， 嗯， 那就是说你想让别人记住你吗？你就得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哦， 那1900年前后，当时我们在这些安徽籍的茶商。牵头做这个事儿， 嗯， 做不同样式的绿茶，还是绿茶、 嗯， 这个绿茶怎么才能做成这样呢？我跟你讲讲这个猴魁啊，很多人都见过、 嗯、 没喝过、 嗯， 或者说见过喝过没看它怎么做过， 嗯， 这东西怎么做呢？很简单，跟绿茶做法差不多，大路上都是没区别的。下来以后就是摘下来以后，它采的是成熟采啊，大叶种，大叶子不是大叶种，大叶子成熟采下来以后先。咱们叫萎凋吧，绿茶不叫萎凋，叫摊晾、 嗯， 就是稍微让它回一回软，下一点水分，下一点水分以后怎么样呢？炒青，炸炸炸，锅炒，在锅里叫炒青， 嗯， 快啊，要快，这个它这个炒法呢，就我们的炒法是有跟写作差不多，就有阳有抑 哦， 有阳有抑 哦， 阳就是抖啊，就往起抖起来叫阳， 嗯， 抑就是压下去， 嗯。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抖是为了散气， 嗯， 抑是为了加热， 嗯， 你老抖了，就跟那茶，就跟那个做菜似的， 嗯， 那做菜那厨子不是老扒了， 嗯， 那大师傅你要没这手，老这么闲拎着扒，那熟不了，你放心，他该盖锅盖等一会子的时候，他得等一会子，他熟不了， 嗯， 道理是一样的，你炒起来是为什么呢？你不管是为阳味啊，你是为了散热，总有原因。你看、 嗯、 这个炒的时候就是炒茶是往洗这么一下这一下、 嗯， 这个茶是。手是不跟锅摘着，是手摁着茶，茶跟锅沾一下。 嗯， 这是加热。 嗯， 一下一下一下往起这么一抖，起抖这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嗯？ 你加热是为什么呢？茶为什么要炒青呢？ 嗯，水分出去。 对了，得让水分出去。 你的捂着就出不去， 嗯， 你的捂着可就出不去了， 嗯， 这抖起来这一下，其实让水蒸气往出散的这一下， 哦， 你这一抖，这水蒸气就出去了， 嗯， 你要看这鲜叶子比较嫩，水分足，就得多抖而少摁， 嗯， 这个叶子本身就比较老，就没有那么很大的水分了，那就得少抖多摁， 嗯， 它就这个手法差别性就在这儿，那就是大，跟你讲一个大路了，那因为它的叶片比较大，所以它抖起来呢要比龙井啊。看着更大，就是动作更大一点，往起更抖一点，更大一点。理论上是不戴手套啊，今天都戴手套，理论上是不戴手套。 怕烫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本人这个炒龙井不行，炒这还比那强点， 哦， 因为这比龙井大， 哦， 这比龙井还能大一点。我这炒个一锅两锅的还行啊，多了也不行，多了就累了， 手就秃噜皮了，是吧？ 多了累了就分神了，一分神 就容易烫着， 一下就烫着， 嗯， 一下就会烫着啊，这也烫着。也烫过，也烫过。这个先炒，炒是什么呢？炒就回软， 嗯， 炒就回软了，不是？它一炒完，这根菜就塌了，塌音了。它这一芽带着二三叶的这大挺子，咱们说老北京最俗的话，这不有个挺子吗？ 嗯， 这挺子不就耷拉了吗？ 嗯， 完这么一耷拉就软了，在这筐里搁着。这个时候有个工艺，这时候一什么工艺呢？这时候工艺啊，叫里条剪尖。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什么意思呢？这不这个拿上来了吗？ 嗯， 它这个费工就在这儿了。这屋里没有任何一种做绿茶的屋里需要这么多人，就是龙，就是这 猴 魁需要， 嗯， 就是猴魁需要。这屋里做好几十个工，每人弄一小桌， 嗯， 干嘛呢？他扒着这茶叶， 嗯， 这茶叶炒完了以后，他理， 嗯。 他这么理， 嗯， 他一道一道都给你把它理顺了。 哦， 他给你理顺了，什么意思呢？你跟你炒完茶叶可能就跟那菜似的， 嗯， 您没炒茶叶，您没炒蒿子杆嘛，是吧？道理是一样的， 嗯， 那他就是 披头散发的， 怎么都有啊。哎，对了， 嗯， 那这个时候他要拿手，这东西必须用手， 嗯， 一根一根的理， 哦，顺成一个方向这样， 顺成一个方向，一根一根的理， 哦， 理的什么上呢？理的一板上， 哦。 你的一个板上，这板有多大呢？咱们有那前上学，您见着那课桌没有？就跟那课桌那么大。 哦， 那这课桌能理多少条啊？就是说能理多少个印儿啊？也不过就是20-30根，因为你得分开点，因为你得分开点。 嗯， 就一根一根这么理，这个费了工了啊。 嗯， 没有一种茶叶是一根一根做出来的。 哦， 啊，猴魁它是一根一根做出来的。 嗯， 叫理条。理完条以后怎么办呢？理完条以后，这茶还是个立体的。那你炒青啊，你只是把水分炒下去了，你它不影响它的其他部分。 嗯， 您拿到的太平猴魁，您回忆回忆，您现在听着我们节目，您家里有，您找出来看看，绝对不是立体的吧？ 嗯， 它是个扁片状的，怎么能成扁片状呢？那你不压它能成扁片状吗？ 啊， 还得压。 嗯， 这里条理完了以后，端着您这屉呀。您就拿它当个屉吧， 嗯， 哎，咱们蒸东西不有屉吗？哎，就这小跟小桌板这么大这个， 嗯， 上另一道机器，这机器干嘛呢？压条，单有一个工管这个机器，摆好了，往下这么一压，这有一滚子，哗啦一滚，哗啦一上，哗啦一滚，哗啦一上， 嗯， 得给它滚平了， 嗯， 就是把它立体状的再给它扁成片儿， 啊， 再给它扁成片儿。所以您可得注意观察了，同志们，所有的太平猴魁上，它那个茶叶上它有个网格状，

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杨多杰老师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太平猴魁的制作过程，那还差的这最后一道工序到底是什么呢？马上为您揭晓。 那我明了以后查出最后一道手续了，最后一手，你看这时候这茶叶可有水分， 嗯， 那就最后一道叫干燥， 嗯， 有杀青有干燥，干燥怎么做呢？它是烘青干燥法， 嗯， 烘青干燥法就是最后一道不能再炒了， 嗯， 可不能再炒了吗？再炒就又散了，白理了这条都，对吧？ 嗯， 那这怎么办呢？上锅蒸 哦， 上锅蒸，当然不是蒸出来的，是烘出来的， 嗯。 烘跟蒸有什么区别啊？老师有区别啊、 嗯、 用水那叫蒸啊、 嗯、 用火那叫烘啊， 嗯， 下边点火、 嗯、 它一个也是个屉， 嗯， 咔咔一层一层，跟蒸包子没区别啊、 嗯、 就是一层一层码好了盖上，它下边有火， 嗯， 它烤这个火，再把它烤干燥了， 嗯， 就行了，再往下这么一倒，这就是太平猴魁了，这就是成一片一片一条一条、 哦、 啊，它是长条的扁片的、 嗯、 立体状的，它就成功了、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你要说为了精益求精，我们这是一级的特级的，那怎么弄的呢？那就很简单了，你理的时候你总不能每个都那么好吧， 嗯， 是吧，您呢等这成品做完了以后吧，您再精挑一遍， 嗯， 您就按选这个咱们这个 国旗班战士似的， 哎，反正按仪仗队的标准吧， 哎，一边高一边粗一边细， 对了，那多漂亮啊， 嗯， 哎，您看咱那仪仗队往出这么一走，风貌非常好，大伙儿一看真精神，是吧、 嗯、 那肯定是的，因为它整齐划一， 嗯， 它必须要整齐划一。那茶叶也是一样，它里条它弄完了以后它再剪，它不得长一边高你都搁一块儿， 嗯， 哎，那你想它在搁食管里那多好看，那肯定是好看， 嗯， 哎，这太平猴魁是怎么做的，我原来在节目里没有机会啊，没有时间给大伙儿讲， 嗯， 这我第一回给大伙儿讲啊，这个包括周二节目也没机会。所以咱这个节目在周日他聊的就透一点啊、 嗯、 他是这么做出来的。所以我落回这问题是什么呢？他必定贵， 嗯， 他可费着工呢 啊，这现在人工是最贵的， 可真是费着工呢。这个工一般茶厂不雇，就是不永远雇，是雇零工的， 嗯， 是雇打工的啊。现在你像整个的安徽，你看这个猴魁产在哪儿呢？产在太平， 嗯， 叫太平猴魁。 对， 这太平县您在地图上查可查不着了， 嗯， 是哪儿呢？就是黄山县， 嗯， 原来的太平县先改叫黄山县，并入到大的黄山市的范围之内了。 哦， 啊，现在叫黄山县了，就还说这地儿不叫太平县，原来就叫太平县， 嗯， 啊，那么这离着黄山是很近的，就离景区很近的，这儿的人民群众呢，非常的富裕， 嗯。 啊，你就搞旅游啊，做开发呀、啊，干一些其他的事情都不错，生活条件很好。这工呢，现在还得打外地情，这还得打外地情。 本地人不爱干是吧？ 对了， 又累。 他说实话，也不叫本地人不爱干， 嗯、 本地人干工贵。 嗯， 这工太高。 嗯， 还得从外地弄小面包车，疫情请回来，那这就还您还可就还得负责食宿啊。 哦， 是吧？我因为常跟茶农打交道，我最知道他们的考虑， 嗯、 还有他们的一些辛苦。 嗯、 那就是说。这茶文化是茶文化，但咱得还得讲实际的东西啊。 嗯、 那你要再负责食宿呢，对吧？人家还提出我们得喝饮料呢。 嗯， 啊，还有这个一条啊， 喝饮料。 这你看，你不下到基层啊，你不知道，就有喝饮料这一条啊。每天啊，你比如说采茶工和这个理条工啊，都是有饮料指标的。 他这个饮料是得喝可乐呀，是？ 哎。冰茶呀、啊，可乐呀、啊， 这是咱们市面上卖这些饮料。 对，夏天嘛，多热呀、啊！ 哦，这是劳动保护之一 啊。对， 是吧？ 就得你看，你得提供吃饭， 得提供冰水，是吧？这意思。 对 每人一天得500毫升咸凝漆 啊，就类似于这意思吧。 啊， 那要求不低啊。 哦， 这玩意儿这儿三块那儿五块，你这一天伙食标准可不低 啊。对 啊，你对吧？你得算这账啊。 我也头回听说喝饮料，我就知道原来炼钢厂的那些、 嗯、 要喝那个叫盐汽水， 哎，就道理差不多吧。 就是他们得加那个，就是那一凉，二他们那个炼钢啊什么那铁出汗呀、啊，锅炉车间，那得补充盐分。我就知道那个，那倒是应该。 嗯， 你说这个还 它是一种待遇问题 啊， 有饮料还给小 食物， 还有小食品呢， 还有小食品吃什么呀？ 嗯，就那派什么的。 因为他们这个要求提的也是颇为幼儿， 啊、 是不是？感觉是雇小朋友干的事儿、 啊。那个小饼干啊什么的，就是中间加餐啊什么的，要有这么一段。 哦， 要有这么一段， 这是他们明确提出的要求， 提出来的。包括采茶也是，采茶工啊，他也很辛苦。采茶工为什么他要饮料要饼干啊？他上山一天下不来。 哦。 上山一天先下不来 啊，这等于是午饭是吧？ 反正我饿了，我得垫一口，渴了我得喝一点啊。哦、那你怪白水，这玩意儿就没意思了。他就得有这个高档一点的这种、啊、这种待遇啊，有一种待遇，各茶区都差不多 啊， 各茶区各茶性差不多。 好逗呀 啊！那你这玩意儿都是账啊 啊， 都是账啊，你这得雇多少人， 嗯， 是吧？你这喝饮料，他不说给你喝穷了，他是也是一笔开销。 对， 所以就说这东西它贵，因为它是一个本身制茶就已经劳动密集型了，它这更劳动密集型， 嗯， 它还不能够机械化， 嗯， 有里条机，你可别忘了是有里条机的、 嗯， 现在也发明这种机叫里条机， 嗯， 这里条机长什么样呢？这条鸡长得有点像那压口鸡似的，它是一个缝儿，你把那茶蛋倒进去，叨叨叨叨叨叨叨，它一哆嗦，它就出来了、 嗯嗯。 出来以后就大概是那么个条 啊、 哦，但你还得雇一工后面理。 哦，它理的不好， 不行 啊、哦， 不行，没有真正说理的那么好，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破损率太高。 哦 啊， 咽了给溜掉了都。 那你机器手总是比人重啊， 嗯、 咱不是那么好弄的，所以现在有一些工厂呢也买了里条机。但也不怎么用， 嗯， 还是用人工，还是用人工用的多，因为贵是贵一点， 嗯， 保量嘛、 啊， 本身你做的就是高档茶， 嗯， 啊，猴魁没有低档茶啊， 嗯、 猴魁没有说45-3斤的这种、嗯、没有，不做，为什么不做呢？就是因为45-3斤就不够里条那钱， 真是都不够人家茶工喝饮料了， 所以您看猴魁没便宜的 啊。 没有便宜的 啊， 还没有等级这边说我这便宜的不行，那便宜不了， 嗯， 很多东西下不去。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炒作的成分， 嗯， 在当时来讲，在送礼成风的时候，送猴魁曾经是一种风气， 哦， 曾经是一种风气。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啊，那我有个朋友嘛，我有朋友的父亲呢是某地方上的领导， 嗯， 啊，在前年要退休的时候呢，我们这朋友的母亲就感慨说， 嗯， 说以后啊，这个猴魁也是喝不成了，真事儿啊， 啊， 可见他们家这猴魁 人未走茶先凉了，是 吧？嗯，我说可见他们这猴魁都是送的啊。啊，也不是自己买，啊、 嗯， 就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就证明，它可能就是一种高档茶吧， 嗯， 一种高档茶的象征。那么，可是有一个问题，咱们既然聊到这儿了， 嗯、 我就多提两句也无妨。 嗯， 这里条这事儿和你喝的味道可一分钱关系没有。 嗯，哎，还真是，就是一个纯为了好看， 哎， 别出心裁。嗯， 这个孙老师呢，搞饮食文化是专家，他接触很多的这个大师级的人物啊。你就说，咱们就举最简单一例子，你说这个北京烤鸭呀，是偏108片啊，是偏109片，它不影响味觉。 嗯，对 啊，那肯定是。 嗯， 那这108是个说法，是吧？那叫这个讲法了。那你说我就偏了100片，照吃倍儿香，你放心。 嗯、 但就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本身。它是一种文化的享受，它不体现在口感享受上。 嗯、 这个猴魁也是一样，它是一种视觉的享受。刚才孙老师问我说：“这怎么泡啊？”现在怎么泡呢？现在就玻璃杯 哦， 高筒玻璃杯 啊，长条 啊，高筒玻璃杯 大试管 啊，对， 粗的试管一样嘛，是吧？ 差不多 啊， 高的那玻璃杯 啊，一根怼下去 啊，得一次怼一把 啊 啊，也得给 哦，一次得怼一把呢。我以为一条就能泡一杯呢。 嗯、你说的那是苦丁 啊？对对，我还是没从苦丁那出来。 哎，他还有幼儿的记忆 啊， 不是苦丁 啊， 这个是茶叶。他得一次呢，我觉得啊， 这是我觉得有个五六根还不行吗？但是我看有的那人呢得放十五六根都不止。 你看我说这像不像煮意大利面呢？ 嗯， 是不是？ 是 这一把这么竖着搁下去，是吧？夸还能散开。 哎哎哎哎 你这就是意大利面吗？ 对对对，基本就这么意思。但是那当地人呢，他很多喜欢用那个，就是那个两层的杯子， 嗯， 就那口杯啊， 嗯， 他带茶叶，就能带那个，直接把那个茶丢进去， 哦， 他就那么泡，当然这就体现了一个美感吧，就只能说体现一种美感。那， 嗯， 这确实不太适合壶泡法， 嗯， 壶塞不进去， 对， 真塞不进去， 从嘴里眯进去， 怎么让你玩呢？这 这不得给人家想办法吗？这是， 哎，这也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嗯， 在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 嗯， 现在用壶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哎， 用盖碗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对， 头回不适应这个饮法。 嗯， 所以到今天为止，为什么也不那么的推广啊？ 嗯， 推广不那么好，就这根本问题不解决。 嗯， 这可是个根本问题。 哎， 是能不能够跟今天流行的冲泡方法搭配的问题。 对， 你不衔接人就不衔接你了， 对， 对吧？ 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 尤其现在都出那种小的什么一人泡两人泡那种小的东西，这个明显是和那个是完全不配套的， 不配套 弄不了啊。 哎，对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好。我每年呢我不做后悔，我每年会做一点这个，我那会儿叫丑后悔，什么意思呢？ 嗯， 主要就是不理条。 哦， 不理条直接压。 嗯， 不理条直接 就没有那么长粗大 啊。对，但是味道是一样好，甚至比那还好。我告诉你，理条对味道有影响。 哦， 啊，有影响，这有机会咱再说吧。啊， 嗯， 就是这猴魁这东西呢，就是反正我要是送外国朋友，我喜欢送一点。 哦， 哎，包括港澳台咱们的这个同胞啊， 样式比较别致 啊，太特别了 啊， 没见过啊。那可不，你送人家外边人，你不就送个不一样， 啊，送个试管在里头， 哎， 是不是 这很有意思 啊， 啊，都知道是贵茶。 嗯， 我有一年带这个茶叶到我们宝岛台湾， 嗯， 和咱们的这个同行去交流，真的人一看我带着猴魁来了，就站起来了。 哦， 真的，我送他这么多一茶叶，他没站起来过。看见猴魁站起来了， 哦， 打电话马上叫人。 哦， 很多的学生，他给也是一个上课老师， 没见过猴魁， 还没见过。 我的天，都没见过猴魁 啊，还没见过猴魁，因为他没有很大的一个消费群体，而且价格偏高，他就不太适合出口。 哦， 所以也没有什么量，基本上那很多人都没见，真的就是朋友带一点去看一看， 哦， 叫学生来看。说那猴魁长什么样，你赶紧瞧起来，没看过。 哦哦， 啊，它也是个别致的东西。 哦，那边这么不流行啊？ 不流行。 哦， 在中国到底，咱们说大陆范围之内， 嗯， 到底有多少人喝猴魁呢？也很少。 对， 说每年我必须弄二斤太平猴魁喝喝，我还不太认识。 说那么贵，确实是喝不起， 是吧？ 嗯， 有那钱就喝别的了。 嗯， 完了，这是我说实话，因为。它不见得就要比其他的绿茶高明，我不是说它比其他绿茶不好啊， 嗯， 我也说不见得比其他绿茶高明。 嗯， 这个啰啰嗦嗦的讲了太平猴魁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个猴魁刚才我讲在这个海外吧， 嗯， 有一个比较高的这个礼遇， 嗯 啊，那落实回咱们的饮茶生活当中呢，我个人认为啊，在如今还是比较居高不下的前提下，确实价格比较高啊， 嗯， 在前提之下您还是浅尝辄止， 嗯， 浅尝辄止 见识见识就得了。 哎，因为有人认为呢，还有人说，哟老师，我觉得这猴魁啊跟我想的不一样。 嗯， 我说怎么呢，那么大叶子，我以为得苦呢，不苦，味儿还挺淡的。很多人反映猴魁的味道淡， 所以人家才割好多根儿嘛。你看 啊，那割不起啊，问题是，割这么多根儿你也割不起，啊。 每割一根心都在滴血。 你有试管就好了，一次拔一试管，那试管带一木塞子。 五塞子拔开把这搁进去。啊，当然了，作为一款这个在安徽非常出名的， 嗯， 有名气的这样的一种绿茶吧。 嗯， 在安徽有这么多绿，对，安徽绿茶可多，我还没跟你讲还有屯绿呢。 嗯， 啊，屯绿也很出名啊。就这么多的绿茶的基础之上，它还能有一席之地。 嗯， 那么就是说它总得有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哎、 啊。那么刚才咱们讲这安徽茶区啊，说完这个太平猴魁， 嗯， 这个还有没跟您说的关于猴魁的事儿？你比如说，为什么叫猴魁啊？ 嗯， 是吧？很多人说呢，这是猴子采下来的，叫猴魁 啊？是吗？ 嗯，这个讲法呢很牵强， 我也觉得是、 太牵强了。这个我们 猴子抢矿泉水，我跟你说都比采茶专业。 猴子采茶，你觉得这可能吗？对不对？ 真是 这个故事啊，还很有一些影响力的。嗯，铁观音也这么传。 嗯， 那老铁观音包装上老有一只猴子， 哦、 叫猴采观音王。 哦， 就叫猴采观音王。 嗯， 啊，咱不说别的，你卫生吗？那玩意儿。再说这么精细的工作啊。猴儿他不太能胜任吧，是掐一牙两夜，是掐一牙一夜， 猴不要饮料 啊，对吧？那这个讲法我认为还是有问题的啊。 嗯， 当然有人说主要是因为在猴坑， 哦， 还猴坑，在当地地名里呢就喜欢叫个坑。 嗯， 是吴家坑啊，赵家坑啊， 嗯， 还有这个猴坑，猴坑认为是整个猴魁的比较一个原产地。 嗯， 啊，原产地。你说那魁怎么理解呢？魁理解有很多种。 嗯， 有人认为呢，魁为魁首之一， 哎，就是棒啊，第一名， 哎，有这个意思。 嗯， 也有人认为呢，说是当时创始人的名字里边 有个魁字， 占有一个魁字， 李魁 啊，就叫了这个猴魁。 啊， 最早那会儿呢也不叫猴魁，最早也叫魁尖。 哦， 尖就是煎茶的煎、就是这个尖状物体的那个尖、也叫做这个魁尖茶。道理说的是一个意思啊、当然慢慢往后演变发展，就叫到了今天我们讲太平，是个地名，太平县猴魁，那就算个品种吧，就是这个茶叶的品种，但是没有一种树叫猴魁树，哦，这个您得明白。刚才我跟您讲了，主要用的是大种，还有小部分用的楚叶种，用的楚叶种也是占一部分，那楚叶种就是储蓄的储，那木字边、换木字边，那也叫楚叶种啊。这安徽茶呢是这样，我给您这个留个小扣子哈。刚才我这答应孙老师说下期还讲这安徽茶。那首先来讲那个祁门红茶咱们得讲讲。 嗯， 其实安徽呢还跟咱北京的茉莉花茶又有很大的关联。 哦， 那茉莉花茶那都叫老北京茉莉花茶，咱北京可一片茶叶都不产，是一朵茉莉花种出来那不能熏茶叶。那怎么叫老北京茉莉花茶呢？其实这得是别的人的茶呢来进来的，别的地方的。那这哪儿的茶呢？在当年来讲，安徽是占很重要的一个比重啊，很重要的比重。当然现在可能不那么重要了，所以这个咱们得下一回吧，那就是下一周了，咱们也把这个可以给大伙儿聊一聊。 好的、 哎、跟咱们这有关系 啊。 好，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哈。我是孙涛，也感谢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或真心，只有

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